欧阳生字和伯，千乘人也，是福生，受倪宽。宽又授业孔安国，指御史大夫，自有传。宽有俊才，初见武帝，与经学，上曰：“吾始以尚书为普学，符号。”即闻宽说，可观。乃从宽问一篇。欧阳大小夏侯氏学，皆出于宽。宽授欧阳生子，世世相传。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。高孙弟于长宾，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，后为博士，论时渠。元帝即位，帝于世中，贵姓，至少府，借其子曰：“我死，官属即送汝财物，甚勿受。汝九卿儒者子孙，以廉洁著，可以自成。”即帝于死，少府官属共送数百万，其子不受。天子闻而加之，赐钱百万。帝于少子正为王莽讲学大夫，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。